闻不到人类的味道，你是什么？ 谁在说话？ 为何阻挠我们？ 他渐渐地找到了声源，脑海中突然窜出一种他绝对无法相信的可能。 你在说话？ 白色巨狼并未张嘴，长毛覆盖下 KD 也看不清他的喉咙是否在活动，只能理解为他在说腹语。 回答我，红头发，和你为何阻挠我们？ 难道这种动物出现了智慧？不可能，这需要多么快速的进化，而自然产生的概率又是多么低下。即使是辐射变异，你到底是谁？是机器人吗？谢谢你的伪装。 我想你回来报信的同伴应该已经告诉过你，我和我的同伴可以瞬间斩毙你们。 我乃人类产物，却并非金属，被赋予了进化的脑和基本的智慧。 你为何与人类站在一起？ 回答我，你这个金属体。 你是实验室的生物？脑调整实验室吗？这是违背国际法的。 暗无天日，小屋一次次照射手术，我憎恨人类之手，奄奄一息，飞机运送失事，残存的我逃跑了，挣扎活下去，逃进雪山，同伴为我谋食。回答，你们为何阻挠我们？ 天哪，果然是意外逃出来的。是谁在进行这种实验？增加一个有智慧的竞争种族，危险性预见不到吗？ KDA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方依旧不断有浑浊的声音传过来， 生存辛苦，聚集了同伴成为领袖，比人类自然生存是天理，我们的种族凭何当死？比人类为食而屠我同胞，我种谋食而屠人，凭何不可？我等生存有何不妥？ 一连串沉沉的质问击打着 KD 的耳膜，传入脑半球，他举到的手渐渐僵在那里，红光消退。不合理吗？恰恰相反，似乎很合理。被囚者求自由，饥饿者求食水，寒冷者求温暖，孤独者求同伴，这一切在人类身上无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谁或者什么种族妨碍了这些，人类必定会努力地去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因为这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古往今来，杀虎救人无不被人类看作是英雄的壮举。在野兽看来呢， KZ 的脑海有些乱了。虽然在星陨之前，有人与理论上认为其他种族也有如人一样的生存、温饱、发展的渴求与权利，但不少人仍自居高位地将人类之外的物种放在食品、观赏品、 DNA 储备库和实验素材的地位上看，一边捐款保护濒危的犀牛，一边购买和欣赏犀牛角制品。似乎也存在不同，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不，又不对，是出于真心的悲悯，还是用虚伪的同情来掩饰这种 DNA 强弱差异造成的吃与被吃的命运，不平等地看待其他种族？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智慧，所以被屠杀做肉食是理所应当的。此刻就在 KD 眼前， 竟然有另一种智慧的生物在向他发问，质问为何只有人类可以为了活着而理所当然地践踏其他物种活着的权利，并把这视为正义。他无法回答。 智慧，原来如此，这就是人类能够真正平等地看待星球上物种的前提和筹码吗？可悲呀、啊、原来其他物种不努力上升到这一层，在人类眼中看来根本没有平等。疯狂的科学家们，他们为何做出这种危险的尝试，又不支付生存的空间？不，我想多了，在那些科学家看来，或许这只是一种对真理的探索过程而已。 脑内思绪激荡， KDA 定睛看了看眼前，与不久前的血战相比，此刻狼群已所剩无几，可见昨夜的袭击他们真的是孤注一掷。 为何不给活路？为何我们饥饿而食不合理？在我等人类乃食物一样的生存权利，为何不可？回答我。 白色的瞳孔渐渐透出愤怒和仇恨，周围的灰狼站起来，身子弯成弓状，一副准备鱼死网破的架势，而白狼依旧稳稳地坐着。 因为你们杀死人类， 对，这就是原因吧。白狼渐渐地张开了嘴，似乎在嘲笑 KDA。 出乎意料，他口中已是斑斑驳驳，一眼望去不见几颗牙齿。这并非年轻力壮的变异猛兽，而是个垂暮的老者。 你苍老的无法动弹了，对吧？他们在喂养你。这些灰狼与你的纯白色毛截然不同，体型也不如你大，智慧也赶不上你，还有能说话的只有你一个，所以他们应该都不是你的子嗣。也就是说，你被那些科学家除去了繁殖的能力。 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这种禁忌科学改造的 DNA 若流传扩散出去，将对本已混乱不堪的星球产生何其巨大的影响。 你不是人，为何保护人？因为自己有人的外表吗？还我同胞，还我同胞。 KDA 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最核心是被划在人类范畴的。 能不能不要攻击人类？应该还有别的食物。 一定。话刚说出口， KDA 连自己都觉得无力。冰天雪地，狼群没有人类的食物种植和储备能力，除去猎杀何来吃的？ 眼前的狼群突然嚎叫起来，在石室里激荡在一起，震耳欲聋。 灰狼群发起了攻击。 KDA 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 后来他回忆的时候，只记得那一刻似乎看到了埃里克的身影。人类的立场决定了结果，他僵硬的手臂终还是回旋而起。 当四周再次安静下来的时候，鲜血已经在洞窟中流淌。 KDA 不说话，提着滴血的刀锋走向白色的变种狼。不，他的皮毛已经沾染了大片鲜血，变得白红相间。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眼里透出绝望和极度的冰冷。 我老了，不能移动，杀了他们我也会饿死。你这个帮凶。 忍着转过头去， KDA 的最后一刀终于劈了下来。人类科技的衰落并不是文明颓败的核心原因，那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性的衰落。倘若人类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抬动脑筋， 动用一切资源，狂暴的 AI 和变异生物算得了什么呢？可现实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倾轧、猜疑、算计、杀戮、斗争，正义的、非正义的，在宇宙看起来都是内摩擦的浪费。在这一点上，人还不如狼群。如果狼群能够掌握人类文明的成果，那或许人类就没有未来了吧。临别的时候， K 爹一路走，一路用刀劈开身后的洞顶，无数岩石轰然落下，堆砌封闭他身后的道路。就这样，直到走在洞外的雪地上，将美丽的石英走廊和里面曾经存在的被进化的生灵封存进喜马拉雅山体的躯体之中，将这段没有答案的对话交给了时间的长河。高耸出云的平台上，雪已经止了，云层散去，东方初升的红日把天空渐渐地照亮。 KD 站在那里，阳光照在他深乌色的眼眸中，黑短发随着微风轻轻地摇动，而那刀身已随着切割石壁而被抹去血迹，仿佛这一切不曾发生。远方是依稀可见的小村庄，他突然闭上眼睛，仿佛在回避刚才的事。还是快点回去吧，不要让大家担心。将刀附在身后， KD 纵身跃下平台，在几千米的半空中像鸟一样伸开双臂，借上升的风力滑翔而去，而指尖的气流向后射出，把山和雪渐渐地推离到身后。回去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狼群消灭了。”然后静静地回到驾驶席上，将飞船升入空中，向西南的中东大地上驶去。就在路过小村庄上空的时候，有一些人偷偷地在旁人不察之处仰望着天空，跪拜下来。正午的烈日毒辣异常，透过透明的半球舷窗，长驱直入，灼烤着每个人的皮肤。红发男伸着舌头脱掉大衣，拿着匕首不断地在自己脸前扇动，借着可怜的风降温。 KDA 的双手搭在金属半球上静默了一会儿，透明的穹顶突然灰暗起来，迅速转为乌一般的颜色，隔离了暴晒后的黑暗，将控制台上的荧光仪表衬得有几分神秘。这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众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天气变化。苏哈的话音未落，穹顶内又淡淡的亮起来，发出柔和的白光。控制台两侧的通风口打开，渐渐淌出湿润而沁凉的风。驾驶室内霎时被营造出一种秋初的清爽感。凯文，这种玻璃究竟是什么材料做的？ 不清楚。教授他们发明元素改造技术后，兴许会弄出许多奇怪的东西来。 哦， 能不能谈谈你的朋友？ KDA 问。 你是说我的故乡还是？ 苏哈迟疑道。前者。 哦，好吧， 这是否涉及你的隐私了？ 不，别这么想，其实我很希望把他们的故事传播出去，那些勇敢的人在圣城人的心里无可替代，虽然对这个世界而言，他们只能说是像荒原上的沙粒一样被风吹走，马上又有新的填上来，仿佛不曾存在过。世界就是这样，故去的人只会活在关心他们的人心中。我在火炮的爆炸声降生，在训练的童年中长大，又死于杀人机器的进击，静静地被尘沙吹没消失。除了那些留在我们这些活人脑海中的记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在这个星球上存在过，这是大家最通常的命运。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大多都不在了，还有几个残疾的整备小组在里边工作着。比我年长的熟人中还剩下一个满是战疮的乌克兰人在战斗，记得他背后缝了176针，骨折7次，左眼是人工的，还有一根肋骨永远不在。 前线是最艰苦的，每天都有战士的尸体被强运出来，当然前提是还能够找到，有时已经没有了人形，只能象征的把它捡取一点，这些不能传播到城中的家属那里去，我们于是就用刻上名字的木牌代替，交到他们手中带作慰藉。艾利克，你没事吧？ 哦，我没事，姐姐你不要担心。 哈，那就好，以后你或将看到更可怕的，早点坚强起来吧。 嗯， 他们顽固的可爱又让人心疼，你也许没有见过炸断双腿的人，用手撑在地板上挪动，给大家擦拭装甲，手被碱水和防锈油长期浸泡，找不到一块好的皮肤，两肘关节软骨变形的像个树瘤，还有被弹片割断的肠道，只能做切除手术的战士，他们在后背上驮着营养液包，靠刺入血管内的针头点滴来生存，腹腔是空荡荡的，内里填补一些仿生塑料勉强地撑起来，尽管这样他们还在坚持工作着，还有许多人从战场上下来时已不剩多少皮肤了，只能勉强缝合上重要的部位，剩下的用一种高分子橡胶涂抹，与肉体长在一起代替皮肤，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呢？但就是这样，几乎每个人都不愿离开前线，只要还能找到一点自己做的事情，就绝不会选择自杀。 自杀？ 是的，如果说有自杀，也只会是这种情况。如果一个人被炸掉了四肢，又没有了视觉听觉，还变成了哑巴，还能怎样的生活呢？那还是一个人吗？或许是吧，但对于伤者而言，人生的意义还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在第一次踏上前线的时候，就不成文地给自己留一封遗书，在出现类似的遭遇后，就按照上面的执行。 年轻人也留遗书？ 艾里克问。所有人都留，内容就是被医务人员放上手术台，旁边则是等着更换需要的脏器、皮肤、骨骼和肌肉组织的伤员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自杀方式。凯文，艾利克，不要露出那样的表情。对于这些战士而言，他们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动物可以只有新陈代谢循环和 DNA 复制的生存下去，而人不行。占用宝贵的物资以延续，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痛苦和耻辱，更是对圣城还活着的人的拖累。这虽然不好听，但还有什么能比倾听和顺从他人发自内心的渴求是更尊重一个人呢？如果是我，我当然也会这么做。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里面能怎么？唯独你可。

就因为你的父亲是…… 对， 仅仅是身份就决定了一生吗？ 或许吧。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初的一切他无选择，有人生在富贵之家，有人生在贫困之户，这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而言，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单说我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居住在安全的屋子里，每天的饮食比一般人好，还有卫兵和尖端的设备保卫，即使在前线最艰难的日子也依然是这样。而见到的死亡很快改变了我，让我由衷的厌恶那种生活，我要战斗。他们的执意拒绝被我用绝食击溃了，一周的时间我差一点饿死。其实我并非自小像男人一样倔强。 苏哈的语气中透出一种自豪感。 苏哈小姐，如果人类中的剥削者有你这样的觉悟，这世间就平和多了。 KDA 静静地吐出字字烙印在苏哈心头的话。 这太难了，凯文，不要悲观。 悲观倒是不会，那不是我的性格，方才在我的脑海深处似乎深深地隐约感到好像有个人在远处望着我，特别是在我思考的时候，那个人的面貌不清晰，只知道是个男的，穿着研究员一样的服装，很年轻。这应该是脑中某些原始信息的涌现吧。 你的大脑还不知道从何而来吧？ 苏哈的话激起一丝孤独的流浪感，细微的迅速穿过 KD 的回路，让他对自身存在的困惑再次浮起。 我的科学知识贫瘠，帮不了你。 苏哈摇摇头， 不过我祝福你有朝一日解开这个谜团。 苏哈姐姐， 艾里克突然插了一句， 小艾，什么事？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吗？ 他的话刚一出口，苏哈的脸就慢慢转过去，视线不知瞄向何方，始终不回到这对兄妹那里。童年以来深藏在心底的痛苦，如在未熟的苹果上割开的伤痕，会随着成长不断的扩大而不是弥合，一直存在终生。尽管在成年后通过理性的反思才发现，那并未到如此痛苦的程度，现实其实要悲惨更多。 我从七岁起就生活在前线，当然起初是被迫的，由于很少回家，与家人一年也见不上几次，父亲还在，母亲已经亡故了。 艾里克听到这句话突然变得哑口无言，他瞬间觉察到自己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姐姐，对不起，我真不是有意的，我…… 苏哈急忙上前拉住艾里克的手，轻轻摇了摇，朝他温和地笑着，像一朵沙漠中静静开放的一枝花，飘散着能温暖孤独旅行者的芬芳，如清风将艾里克的心包裹起来。 小艾，不管我的母亲遭遇如何，都已是既成的事实，对于活着的人，双眼要紧盯现在和未来。 是的，艾里克，记住这句话。看地形图的 KDA 回头说了一句，难道他是在为艾里克打预防针吗？以防最坏的事情发生。 帮助完苏哈，他和他要面对的事情，萨缪尔的生死状况。是的，小艾，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现在的幸福。 苏哈一边偷偷地用手指指着 KDA， 一边朝艾里克眨了眨眼。 姐姐， 艾里克深蓝色的眼睛下两颊微红。 苏哈小姐，接近你指示的位置，地形图上好像已经能看到一些东西了。 KDA 道。阔别故乡两年，激动和不安一起涌上苏哈的心头，他从依靠的护栏上起身，深呼吸，用力眨了眨眼睛，大步流星地朝控制台走去。迎接他的是希望还是破灭？这答案有一半还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在虚空中的三维影像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脉搏声在耳中由于神经敏感而越发的响亮，让苏哈感到窒息。无数杀人机器经他之手成为了废铁，也未让他有过这样的心境。苍凉大地上大小不一，如流星碎雨密集轰击后的弹坑，密密麻麻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上，不得边际，那绝非坠落的卫星所致。被蒸干水分的坑中，土屑早已发白，岁月掠过，战事的激烈被寂静掩盖，只留下二氧化硅的细粉和隐约可见的劣质弹片在诉说着什么。遥遥望去，战壕呢？防卫线呢？城市呢？同胞呢？想象你禁不住自己跑起来，让苏哈控制不住疯狂拽下一丝迅速弥漫开的焦急、担忧和惊惧。他双目圆睁，一眨不眨地死死盯着图形，仿佛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家，我的家，我的家，它在哪里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造成的破坏？我记得他们没有那种武器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是弹坑吗？同伴呢？父亲呢？战友呢？缠着我讲故事的孩子们呢？加耶夫，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都战死了吗？ 飞船穿云破雾，斜飞上高空，地形扫描范围也随着迅速拉大。苏哈左手搭在驾驶椅的杯沿上，虽然面对着控制台，视线却已不知瞄向何处。他眼眶在发热，努力睁大双眼，让泪液有更多的储存空间，以绝不让早已不属于他的脆弱再次浮现。是的，这场景不是最好的说明吗？还需要多余的解释吗？还需要再自欺欺人吗？此时此刻，自我安慰的假话正如沙漠的海市蜃楼，除了是一堆好看的泡影，还有别的意义吗？他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却又似乎有无数故去的场景闪过，头晕席卷，眼前一黑，耳边传来装甲与金属地板清脆的撞击声，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三个月前， 第十七波进攻来了， 突如其来的报警，前线指挥所霎时炸了锅，加列夫的装甲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竟被后勤组三次勒令召回更换大型零件，伴着三次被拆下的还有他的左臂与小半个肺叶，电磁弹从前胸贴着心脏贯穿而过，是正赶上防弹甲被迎面撞上的炮弹轰开之后。远处战壕前，除了顶住攻击的战士们，所有人都忙着做两件事，其一是凭大型斗轮挖掘机以最快的速度在后方挖出平行于战壕的新坑道，铺设防水涂层；其二是将后方工厂生产的网水搬至前线，随时准备倒灌进新坑道，制造一条绝对腐蚀的屏障，破坏自然什么都顾不上了。人为生存，机器为胜利，都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互相厮杀，从黑夜至白昼，大地被从未有过的激战搅动，此时一句接一句地运下火线，对岸狂袭而来的机器人被一波波的反击轰碎，炸向四面八方，却势头不减。 不可饶恕，不可饶恕，明明都是量产的破玩意儿，却打得这么猛。 加列夫的血管从太阳穴一直漫鼓到前额，左肩下空荡荡的，生物胶水将断口盖住，却盖不住断骨离肉的剧痛。多亏在卫星坠落前还存在辅助芯片植入科技，他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反应本能。如果是这里出生的没有脑辅助芯片的年轻人，或许早已在刚才的前线上命丧黄泉，连躯体都被炸得找不到了。几个指挥官同卫生班整备组一起挤在坚固的钢结构地下室内，爆炸声从门外的斜阶梯上接续传来，让在场的人耳膜巨震嘶鸣。顶上摇晃的氙气灯管质量无比，电弧声隔着涂满荧光的玻璃传出来， 又被炸弹的声音掩盖得一干二净，只有强光还能给人以信心和勇气的助力。 报告，第一、第七、第十二防卫端的弹药都打完了，电供应还剩不到13%。 有战士在无线电里呼喊， 工厂生产都枯竭了。 来自后方的电讯信号显示在用杀人机器残骸改装的屏幕上，大概是为了节约，一个指挥官随手按下某个开关，头顶人造太阳般的灯管霎时被十几只低功率的 LED 灯代替，周围昏暗，有几个小战士露出了恐惧和沮丧的神色。 强运班组冲上去收集机器人残骸作为生产原料，对空防卫线情况怎么样？ 情况尚好，飞行的机器人不多，估计还能坚持。 那就先把防空线的一部分弹药挪给陆地前线，大家务必顶住，趁这段时间能修好网水线。挖掘机的工况如何？ 一切顺利，保持势头。 这一条无线电话便这样关闭了。 报告，第三防卫段被打开了缺口，大批超强机动性杀人机器正在涌入，另一条线路接进来了。 什么？指挥官在干什么？ 已经阵亡了。 可恶，警卫装甲班，你们乘轨道滑撤，在20秒内赶过去顶住。 指挥官身旁站着20-30个穿着映出黑金属光泽的崭新装甲外壳的壮汉，全副武装，脚踩的地板连连震颤，从阶梯爬出指挥所远去了。指挥所成了毫无防卫的空城。加列夫合上银灰色的面罩，右手轻启带血的离子轻机枪，一同跟着狂奔而出。就在满是汗痕的装甲踏上地表时，远方的天空突然阴暗下来，被战火硝烟遮蔽的几十公里之上，不知何时涌出密密麻麻的黑色物体，它们出奇一致地高速运动而来，如一张拉过天空的长毯，将日和云遮去。破空的隆隆声犹如雷奔，排山倒海急速靠近，终于盖过前线的爆炸声，涌入加列夫的耳朵。他本能地抬起头，枪口直指上方。就在加列夫瞳孔中的影像清晰之时，疲惫不堪的神经里瞬间充满了恐惧和愤怒。他停下脚步，仰望天空，星球上史无前例的密集轰炸已近在咫尺。在最后的意识中，他似乎大梦初醒，嘶哑的喉咙高喊着人类万岁，朝头顶扣动了扳机，铺天盖地的圆锥形黑色金属炮弹之雨终于压过了相形见拙的离子箭群，将它和整个前线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平原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大爆炸，脚下的大地瞬间沸腾，化作了灰烬。当苏哈再次醒来的时候，眼睛正对着驾驶室的穹顶，额上的冰凉透过皮肤扩散到头颅之中，清爽至极。他努力让神志清晰，以看清金属顶的光，视线却被突然窜入的一团红头发遮住了。他噌的一下出现，抹去苏哈额头的凉爽，紧接着传来布匹在水中搅动的声音。不一会儿，微微的压力和焕然一新的清冷刺激再次出现在他的额头上。忙完这些，红发男又蹭的一下消失了。 你好点了吗？旁边是 KD 的声音。抱歉，我失态了。 平躺在毛毯上的苏哈慢慢加深呼吸，恢复气力，将右臂抬起摸了摸额头。 谢谢照顾，我发烧了吗？ 低烧不严重。 KD 的话简洁而明快，他微微扭过头，看到红发男蹲在水盆旁，不时用手拨动着水花，盯着盆里破碎的倒影发呆。艾利克忧郁地望着他，苏哈一眼就看出了深蓝色眼睛背后的同情，而这种目光恰恰是他刚强的灵魂绝对无法接受的。 小艾，请你别这样看着我。姐姐，姐姐，你的同情心可以留给世上千千万万的弱者，请不要放错地方，我没事。凯文， 你看到什么新情况吗？ 苏哈倔强地坐起，眼前一阵昏暗。 告诉我，不必隐瞒。 还能依稀见到人工建筑的形状。 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在哪里？ 你故乡上空65000米之上。 下面还有没有生命迹象？ 没有。 苏哈只是沉默的微微颔首表示听到，仿佛很平静。埃里克为苏哈过硬的心理素质而感到赞叹，却不知这只是表象，他看不到他内心的翻江倒海。 苏哈小姐，能告诉我们你们以前是如何防御的吗？ 凯迪试着转移话题，他腻在低垂的刘海后面，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 防卫圈由东西南北四道，东和北是山区，我们就在峡谷中铺设工事，在山上绵延安装自动导弹发射器，一张天然屏障形成防卫线。西面和南面地形平坦，那里机器人出没比山地频繁，还有些个头特别庞大的重型敌人，需要挖掘更宽更长的战壕与陷阱，布满阵列的激光切割器、高压电网、绞刀盘、地雷，防护主要靠人和肩腹式导弹。由于平原区的战壕太长，就把每条线分成十几段，各段有各段的负责人，四条防卫链连成一个方阵。 这其实是用人在建造钢铁长城。凯迪插了一句， 任何防御从根本上其实都是人防，没有人还防御什么呢？请给我看一下。 苏哈指着控制台，看着苏哈的坚强与倔强，凯迪还是放弃了拒绝，起身迈步与换水归来的红发男擦肩而过。苏哈勉强地站起身子，不自觉地摇摇欲轻。红发男放下水盆，三步并作两步跃上，用宽大有力的手掌搀扶他。几道光从控制台向虚空中射出，早已被岁月擦进来的硝烟燃尽了烈火的沸城，以三维投影显现出来。 等等，那是城市吗？ 所谓的人工痕迹不过是掩埋在弹坑和荒土中依稀可辨的几块碎石板，城呢？路呢？这仿佛月球的陨石坑般的山带，真的是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吗？希望你在哪里？ 凯文，地表现在安全吗？ 没有检测到金属活动体。 好，请放我下去吧。 埃里克想说些什么，大意是让苏哈不要难过，忘记这个伤心之地，随他兄妹回去，却被苏哈的气势震慑住了，话到嘴边噎了回去。一大一小两个女性在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下缔造出了迥异的性格。飞船向大地降落，停在一枚中型弹坑中，打开舱门，烧焦味从升降梯的孔洞涌入驾驶舱扑面而来。下降中的升降台底突然传来咔嚓的一响，紧接着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怎么回事？ 凯迪提起刀跃下，俯身查看，几具被炸得四分五裂的人类尸体，因腐烂和被变种动物啄食而止于累累白骨，扮演在焦黑的干土中，已被金属的升降台底板压碎。 对不起， 他仰头对正在跳下的苏哈愧疚地说。苏哈只是摇摇头，对 KD 报以一个愧疚的微笑。船内四人不一会儿都踏上了这片焦土。 真荒凉啊， 艾丽克连连叹气，红发男发出呜呜声，不知道在说什么。苏哈屈身看见一根被炸碎烧焦的胫骨，很短，大概是离开母亲的怀抱蹒跚学步的孩子吧。紧贴在旁边的是一块已不完整的女性盆骨，硕长的裂痕想必是孩子的家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